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76集。迟志涵有些不自在，看了一眼仍然紧闭着的窗帘。 你打算一直坐下去了？ 林金武顺着迟志涵的眼光也跟着看了一眼窗帘，又转身看了眼仍然在打电话的导演。 他人在里边。 迟志涵低头算是默认。林金武叹了口气，拍拍迟志涵的肩膀。 你自己斟酌吧，真要是感情稳定了，嫁到齐家也算是很好的归宿了，工作的事情可以暂时缓缓。 迟志涵仍然低着头，他其实有些烦躁。齐成渐渐康复了，他也开始慢慢回归到自己的生活，然后发现与世隔绝的洋房和他的生活真的很远。连续将近半年的与世隔绝，已经让很多同事私下里有了各种各样奇怪的猜测。林金武这话并不是第一次对他提，迟志涵也知道林金武在物色新的私厨，开始为他可能会随时离开这件事做准备。七情前两天和他见面的时候也十分郁闷地问他，是不是真打算就这样嫁入豪门了。七情觉得以他的智商做豪门媳妇，会被豪门这两个字吃得渣都不剩。七情劝得眉心紧锁。 你要不要和你男人商量一下，如果真的在一起了，能不能不要放弃工作？这工作就算不是为了生计，也是你真的喜欢的，爬到现在这个位置吃了多少苦啊，真的就不做了？ 他身边所有人都忘了他是签了合同的，这半年他仍然是齐城的私厨，仍然为了齐城的饮食殚精竭虑，也仍然是每月领薪水的。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放弃工作，可回归现实生活后，身边人的态度让他有种难道是他自己在自欺欺人的错觉。 为什么要暂时缓缓？ 迟志涵仍然低着头，刚才被齐成挂了电话的怒气和一再被误会的烦躁让他的语气变得不太平稳。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放弃私厨工作了？工作重心放在这边的合同是你帮我看过让我签的，你忘记了？ 那一份齐成说起来仍然有漏洞的合同，那一份林金武和老板都看过却对漏洞一声不吭的合同。最后那句话的声音有点大，在四周看景色的导演停下了走过来的脚步，摸摸鼻子又开始往林子深处走。林金武沉默，迟志涵深呼吸了两下也沉默。这件事迟志涵本来没打算提的，站在林金武和老板的立场，齐家人根本惹不起，更何况齐家还直接买下了公司的经营权，哪怕他们当时提出了漏洞让齐宁改了，事后想再找他麻烦，那也不过是换个角度换种方法的事。社会小人物的悲哀，大家都懂得的成年人的规则。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怪过林金武，只是现在他有些委屈，在洋房的这段日子让他们也把他迟志涵划到了齐家人的位子上，说不上来，但确实存在那种微妙的和收入阶级有关的排外感。林金武踹了一脚地上的小石头。 合同还有几个月啊？ 5个月，多几天。 林金武又把地上的小石头踹了回来。 还续签吗？ 你不是我经纪人吗？ 林金武背着手看迟志涵。 他们工资开得很高，我当然是希望续签的呀，但是这样会不会有点公私不分呢？ 我做饭本来就是要收钱的呀， 哪里来的公私不分？林金武重重地拍了下迟志涵的肩。 那行，有你这句话就行。 如果他已经康复的话，不算治疗费，你可以只开个私厨的价格。 迟志涵理直气壮完之后，突然又有点心虚。其实除了做饭部分，治疗上面他做的最认真的也就是盯着齐城吃药以及每天晚上的邮件了。这样想想，这工资确实值得让林金武把他划到齐家人的立场。林金武斜斜地瞪他，转头招呼在边上很无聊又不太方便过来的导演。 进去吧，去里边看看。 林金武走台阶的时候很小声地对着旁边的迟志涵抱怨了一句。 嘿，你个死丫头，真他奶奶的记仇。 迟志涵低头笑，眼睛却又瞥向齐城的房间。齐城已经进去了，窗帘重新变得密不透风，手机也没有再响。他们两个人必须要解决这个一言不合就挂电话的坏习惯，齐城太容易钻牛角尖，而他又太讨厌这样毫无预兆的冷暴力，每次被挂了电话总是能越想越生气。对门迟志涵已经收拾过，把和齐城有关的一些医疗器械又重新锁回三楼的小房间，他之前睡觉的卧室也锁上门，生怕人多嘴杂被人看出点什么，传出去对齐城不利。不过哪怕这样也阻止不了导演的赞叹。 哎呦，哎，我们以后所有的视频录制都到这里做吧。 导演兴奋地搓手，又想去抱迟志涵，被他很灵活地跳开了。导演毫不在意地继续搓手。 哎，你看看这层高，哎呦，这光线，还有这周围的景色，出来的效果绝对比之前高好几个档次呢。 我估计选。 林金武已经开始让几个助理往房间里摆放赞助商用品，听到导演亢奋的声音，毫不留情地泼冷水。导演的兰花指翘了一半缩回来，皱着眉头很不爽。 哎，为什么？ 这是齐家的产业，有钱人的心思你问我，我问谁去？ 林金武回答得很顺口，只是答完又瞥了一眼迟志涵。迟志涵再次吸吸鼻子，他进来之后就很不自在，因为他发现摄像头是开着的。社恐症状没什么起色的齐城居然在这种时候开了摄像头，现在这屋子里来来往往起码有六七个人，嘈杂混乱，搬动机器的声音很响很尖利。齐城这是想担心死谁？ 小池，采光占位了呀，发什么呆呢？ 导演走过来捶了下他的脑袋，弯腰贴着迟志涵的耳朵阴森森的警告。 谈恋爱了，想看手机了，先干活啊，不然我把你手机扔油里去。 迟志涵红着脸推开导演，下意识又看了一眼摄像头。导演懒得理他纠纠结结的表情，半搂半推的把他放到琉璃台中间。 哎，站这里啊，你知道你个子的，那么矮一坨，我得对好位子才能衬托出你的胸。 导演又开始翘兰花指。导演很爱说这样的话，大家都很习惯了，有男模的时候他会说得更离谱，所以所有人仍然各忙各的。迟志涵老老实实地站在粉笔画好的位子上听从指挥，假装切菜洗菜弯腰，很艰难地才从导演喋喋不休的话里偷出几秒钟的空闲，瞄脸摄像头关了。不但关了，还把镜头直接转了180度，屁股对着他。这下完了。取景用的时间并不长，迟志涵也就是配合着做了一整套的烧菜流程，一个多小时就完事了。本来为了齐城，后面的工作在迟志涵的计划里是不打算参加的，但是这一次迟志涵留了下来，像还没有认识齐城时那样留下来一起确认脚本和什么时间点投放赞助商广告，都是迟志涵很熟悉的工作，做起来也容易投入。之前订菜谱的时候，他为了照顾齐城只进行了几次视频电话， 现在面对面开会，才发现有几个菜谱明显已经过了季节周期，用的材料和所谓的食材疗效都不应该出现在现在这个季节里。更为尴尬的是，好几个食谱已经被任俊友在直播中做过了。直播最大的好处是及时，哪怕迟志涵后来的视频录制质量再高再好，也不是第一个了。更何况任俊友还在直播中状似不经意地透露了所谓录视频的潜规则。 唉，人家都没有露脸，找几个差不多体型的随便做几个菜，你们就以为这是司厨本人做的了，真的是太年轻了。 任俊友声线不错，用了美颜摄像头之后长得看起来也属于中上，刻意压低嗓子说出的这几句话引起了弹幕一片酥死了666的刷屏。从不露脸，出道以来一直走干净优雅情怀家常菜的迟志涵，这一次变得十分被动，所以这个会开得很严肃。一整个春夏季的视频，迟志涵换掉了将近二分之一的菜谱，其中好几个是他这段时间为了让齐成多吃蔬菜想出来的。迟志涵靠向椅背，嘴角微微翘起。 菜谱我会提前一天准备好材料，然后发邮件给脚本编辑和导演。我不想任俊友又先一步在直播中做了和我一样的独家菜谱。 公司里肯定有给任俊友通风报信的人，当初因为他被开除，这几个月私下里说他迟志涵靠睡领导睡到美食博主一姐的谣言并不少。在这个大部分人都仇富的年代，这些人很容易找到友军。迟志涵倒是并不介意被人传说有后台，他和齐成本来就是正常恋爱，齐家也本来真的是很大的后台，他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藏着掖着，这又不是坏事，不需要丢脸也不需要隐瞒，他只是不想做一点本事都没有真的是靠后台上位的人。他尊重自己的工作，也真心喜欢这个工作，他因为这个工作才认识了齐成，他也因为这个工作把家里一塌糊涂的债务一点点理清，留住了爸爸留给他的房子。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有一天他会为了爱情放弃工作，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今天被齐成挂电话之前，他还一直觉得齐成似乎也是这么想的。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